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讲的比较透啊，就是关于蝉花，有人呢也叫做金蝉花，它的大概的情况。那通过您的讲解呢，很多朋友都了解到这个金蝉花呢对于肾功能是有很好的一个改善和维护作用的。但是呢有些朋友呢也是非常相信哈我们推荐的一些内容，于是呢也在尝试使用。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本来呢心脑方面也有一些问题，但是通过呢金蝉花也使他呢这方面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他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这个还是我觉得我们讲的时候啊，有些问题还是要重复讲。 嗯， 其实是我们讲过，它是有一个，它是一个复方。你别看就是一个蝉花，它是有里边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就是我们说这个细胞因子，它是发挥这个多种这个种调节机能。你看，蝉花它能产生多种在医疗和保健上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呢，是因为它含的这个活性成分它比较多。比如说啊，核苷类、环肽类、多糖类、醇类、脂醇类以及这个有机酸。你这个听起来大家对这个什么核苷类啊、环肽类啊、多糖类啊、醇类啊，这个听起来有点听不懂。 嗯， 其实我就 太专业了啊， 太专业了。其实你就把它理解成细胞这个功能的调节剂。我们说细胞因子干什么？它是作用于细胞，影响它功能的。 嗯， 那这个影响就有一个问题，你是往好的影响，你还是往坏的影响？可是你看我们古人是什么呢？我说不清什么因子呀，什么细胞呀，什么免疫呀，但是我可以说正气。我可以说邪气，可是我可以说这个血，可以说脉，可以说脏，可以说气，但是就按照我这个指导，我用这个中药以后，诶，他很多这个病症他就好了。只是说我们有了现代医学以后，我们才去研究为什么你用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核苷酸啊，还有这个核苷虫草里边，它里边就含有这个东西。那就经这个研究表明了，你像这个核苷酸还有核苷，它里边它里边分类的话，它里边包括这个腺苷。那么腺苷它具有这个生物活性，涉及到这个中枢神经系统中不同的这个生理过程这个调节，我不是调节嘛，能够抑制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炎这个兴奋，就是其实就是调节我们这个大脑。然后具体到你这种调节以后作用到我们心血管系统啊，你看它可以扩张冠状动脉以及这个冠状动脉这个周围这个血管。冠状动脉干嘛呢？给心脏供血的。那你有了这个冠心病，或者我有了这个心衰，或者我有了这个心绞痛，那对它就会有好的这个帮助作用。还有一点，它通过这种调节呢，它能增加冠状动脉这个血流量，调节血压，减慢心率。这怎么来的？ 这个就是通过做小鼠再通过作用于人体观察来的。腺苷你看它还具有这个抗血小板这个凝聚。凝聚什么？就是抗凝血，防止你这个血栓这个形成。所以呢，你像腺苷的含量是评价这个肠化的一个很主要这个指标。那你这么一说，就像你说的，虽然说我具有调节生殖功能，怎么对我这个血管有着作用呢？那就是它里边有这个复合的多种的这个生物活性成分。 嗯， 其他呀，它还有虫草素。你看许多研究证实呢，虫草素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和这个药理作用，包括抗肿瘤、抗白血病、抗菌、免疫调节以及这个清除自由基这个作用。除了药用外呢，就说虫草素它还具有良好的调节血脂。你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这个动物实验研究就表明呢，虫草素这个制剂呢，调节血脂功能呢，它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它这个作用呢，根据这个研究这个论文啊，它不亚于这个他汀和贝特类这个主要这个调制这个作用，而且呢还没有这个副作用。所以你像这个听众有些问出来，它不是主要对这个肾好吗？都知道虫草对肾好，事实上。它这种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呢，经过这个对它的药理研究就表明呢，这个缠花呢，作为一个名贵的中药，它具有这个调节免疫功能、改善肾功能、调节脂内代谢、抗肿瘤、促进造血、提升机体的营养状况、解热、镇痛、镇惊、春眠、抗疲劳、抗衰老、抗氧化、调节血糖血压，它是一个大复方。我们所以把它这个外号叫成一个，好像你就是个药厂一样，我要用到什么你这里面都有，这就是复方多种活性成分发挥作用这个结果。大家其实爱学习的人啊，你可以去查阅一本古一级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这是由那个研究员陈竹湾他们这个写的一本这个金蝉花的这个专著论述，这里边介绍了蝉花的历史、蝉花的这个怎么生成、蝉花的生物活性、蝉花的作用、蝉花的这个治疗生病的临床应用，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阐述。大家可以去查阅。 确实随着医学的这个进步哈，大家对于这个蝉花呀了解的就更加的深刻和深入了。那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浏览和查阅的话，刚才呢张主任已经向大家推荐了，就是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金蝉花》这本医学著作啊，真的写得非常的清楚啊。那如果大家想查阅，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交流。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在6月27号将举行的金蝉花的应用这么一个交流活动啊。如果大家呢想来参与的话，也可以呢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说到金蝉花呀，我想后面呢我要说的这个病例呢，应该说对于大家了解金蝉花呢更有一定的帮助啊。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叫李志豪啊，写的一个他的抗病经历。他说他跟老伴啊已经都80多岁了，作为咱们养生之道的听众哈，托他特别的感谢节目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他说人的衰老啊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我们必须呢有良好的心态对待这一自然现象，只有良好的心态，我们才能够快乐地度过每一天。人要食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能不能达到营养平衡的效果呢？自己心里是要有数的。当今的这个环境啊，有些并不是特别的干净哈，甚至有些地方呢有些污染。虽然呢咱们国家正在着力的控制污染，但是绝非一日之功。那么遗传因素对于自身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说心理因素啊，对于人的身心健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提到这个《黄帝内经》当中也写到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结，惊则气乱，劳则气耗。那以上这些问题呢，既要面对，又要采取呢切实可行的防病措施。比如说饮食当中的荤素搭配啊要合理，使人体呢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得到合理的吸收，同时呢要使自身的生活像空气污染程度呢尽量的降低。喝水呢要保安全，要重视遗传因素对自己的影响，早防早治。当然这些呢都是咱们这个李先生他自己的感悟，说的真的非常好。那接下来他也提到，他说我的高血压呀属于是遗传性的，严重的时候呢可以达到高压180，他的母亲呢就死于高血压后遗症啊。对此呢他采取了有力的防控措施啊，他其中一点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产品呢他会选用啊，他说适合他的他会呢积极的去试用。他呢在最初的时候听我们养生之道呢是采取了抗纤维化的方式，后来呢又了解了这个茶色素啊，通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使用啊，他的血压呢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啊，确实他感觉是不错。另外他原来的骨关节也并不是太好，后来呢他应用了这个维护骨关节健康的一些营养素啊，使他的这个骨关节呢他说没有在这个随着这个衰老啊恶化下去啊，应该说控制的还是蛮不错的。他在这里也提到他的老伴儿啊，他说他的老伴儿呢也有这个退行性的一些病变啊，由于这个骨关节不太好呢，说半年有时候都下不了楼啊。后来呢根据他的这个经验也给他的老伴儿呢就是介绍了维护骨健康的这样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后来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说现在也可以下楼了，行走也自如了啊。在这里头真的是特别的感谢，可以说是一种奇迹发生了。那么在2014年的7月份的时候，他听我们节目啊听到了金蝉花。当时呢在节目当中他说也听到了金蝉花呢能够有很多的效果哈。但是他说凭他常年使用比如说一些保健用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的一些经验，他并没有涂很多。他说我涂的就是提高免疫力。现在每天呢他精神百倍啊，而且是近一两年他跟老伴两个人呢都在用这种 健康管理方案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呢是行动自如啊，而且交流啊等等的，经常跟年轻人们在一起，他说也没有什么代沟，心情也非常的舒畅。最后呢，他也说哈，他说我觉得呀，花适当的钱，服用对路啊，可靠的这样的保健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只要适合你啊，他说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另外呢，他说加上自己良好的心态、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啊，会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健康。反过来，他说一味的去攒钱、留钱为有病而治病的话，其结果只能是保命，也不一定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因此呢，他说我在平时呢是特别注意养生保健，因此现在这一切，他说特别感谢养生之道给他带来的益处。其实呢，面对呢李老先生写的这个，我看了以后也挺感动的哈，因为说句真心话，咱们一直是讲养生保健，养生保健，现在呢大家这方面的意识提高了，这也就是说大家的健康意识提高了，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欣慰。 为李老先生能获得这样好的这个保健效果呢，感到高兴。当然，他的一些观点，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啊。一定要选择适合你的，我们不能一天道听途说，哪个产品好啦，哪个专家好啦，那么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这个健康状况，选择适应你的健康管理方案。 而且要花适当的钱哈。实际上在这点上，咱们国内和国外是真的不太一样。你像国外它用于健康的这种支出啊，实际上一个呢就是可能治病啊，到医院去看病。另外作为对于这个养生保健的支出呢，比国内人还是要多的。 那是我觉得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有你平时这个行为啊，人活的是认知，什么意思？你有什么样的意识观念，你会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你比如说在这个健康方面，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衰老的时候身体它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啊，你像我们是一个70岁的人，那可能我们要登山，我们就会很喘，我们会借助什么？我们会借助拐杖。到了这个50多岁，我们眼睛花了，我们看不见了，我得借助花镜。到了你像有些人70多岁80多岁，我的听力不足的时候，我要借助这个助听器。你看我们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那你想一下，你心脏的拐杖在哪里？你的肺脏的拐杖在哪里？肝脏、肾脏，我还有我大脑的拐杖在哪里？那就是适合的保健方案。为什么通过这个拐杖扶你，你这些器官功能保持非常正常的能够运营，我的目标设定为我永远不去进医院。那有些人我们说一个病一下花到了解放前，什么意思？医生积累的这个钱呢，就在那 ICU 里边短短多少天没了，家人还要借钱，而且未来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医学是个探索的经验学，医生也不能说我就保证你，我这种方法一定能保住你这个性命。那你为了不发生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嘛？那就是在洪水没有来之前，我把我的堤坝修得牢牢的。那你大水来了，你冲不破我。你不能说等这个冲开了一个口子，你又是拿沙包，又是上人，又是把什么物料往那填，你看那最后是什么？大灾过后，那其实人生这个疾病也是这样。就你说，到了我们老年，工作没那么大压力了，孩子也养大了，而且我也有闲暇时间了。这会儿，那什么问题成为首要？健康问题。那么健康问题这里面有个态度，我是有病了，到医院再去折腾呢，我还是在没进医院之前，我就找一种方法保我不进医院，那怎么办？那就是这个养生。保健、预防、未病先防， 对。 况且我们今天有些人已经血压、血脂、血糖或者产生这个症状，那你不能说今天我还能耐受，我就用着这个药维持，结果还总是那个样子的情况下，没有太大的改善的情况下，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方法是和方向是有问题呢。 并不是今天不能够解决。那你像刚才介绍这个李老这个先生，他也经过医治了，或者说他也今天把他的这个收入吧分配出一部分来，哎，我把我这个健康的堤坝筑牢，不让这个洪水恶兽这个发生，所以他选的这个方法，哎，我觉得还是非常赞赏的。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那特别好啊，哎，就是你要把每月的这种大概的情况心里有一个数啊，比如说在经济方面，您呢就是拿出适当的哈，自己能够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承受。 我知道的一个数字哦， 铸造 国外这个老人呢，他是把他收入的30%投资于自己这个健康，这里面包括健身房，还有这个营养食品，还有功能性的这个食品，哎，或者我去买个跑步机，或者我去买个运动鞋，那你这都是健康投资。 对对， 哎，这样的话他生活有质量， 有质量。当然在这里咱们也是不推荐那种就是自己承受不了的啊，比如说把自己大部分的这个钱用于这种无谓的这样的所谓的保健，关键那个保健呢，它是没有保健到点儿上。 经常这不是个案哦，有些人可能也是健康缺乏安全感。你像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发现很多老年人家里堆一堆保健品， 是 买过去以后他又不吃，哎，他说反正我听人家说这个好，那我就买。你看前几周我们开这个健康会的时候，我就跟一个这个老年人互动，我说你这么去买，你的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这个我就听人家说这个好，我就搁到这儿。那你这样的话，你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用的所谓的保健品一种到三种就足够，而且你保健的目标必须明确，我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去求证你的机理是什么，你的出处是哪里，你的医学道理是什么，我咨询这个可靠的这个人，然后论证可行了，那我大胆的这个实践，然后这个求证，然后找正确的方法，你保健对了，那这不就赚了吗？这个健康，哎，倒过来说，生命只有一次，那你这个比这个自然这个寿命通过保健能多活一天，那不就赚一天吗？我是这么最通俗的啊，就这么这个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健康保健呢，也是一门学问啊，它是这个要学习的，我们要慢慢的来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当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哈，健康是最重要的。其实从刚才这位老先生的他的这个反悟当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你看人家这个夫妻两个都很健康，我们说这个伴侣，其实年轻的时候，两个人未必整天待到一块儿，都忙着刨着。你到老了，哎，社会活动少了，哎，有一个说话的人，有一个关心的人，哎，大家相互都能够健康，那就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是， 你说这两个老年人有一个在医院住着，这个能好吗？ 是， 儿女能好吗？ 其实老年人的健康呢，就是家庭的健康，就是儿女们的福分啊。好的，那当然每个人呢，他这个状况都是不一样，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健康管理方案，而且是因人而异。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